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7章丢失的预言第147集。 哈利扭头望着邓布利多， 放我出去， 他说，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不行，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他们对视了几秒钟。 放我出去， 哈利又说。 不行， 邓布利多重复着刚才的话。 如果你把我关在这里，如果你不放我， 尽管继续毁坏我的财物吧， 邓布利多安详地说。 我认为我的财物太多了。 他绕到桌后坐了下来，注视着哈利。 放我出去， 哈利又说，声音冷冰冰的，几乎像邓布利多一样平静。 等我讲完了话再说， 邓布利多说。 难道你以为我想？难道你以为我在乎？我根本不关心你要说什么， 哈利吼道。 我不想听你说的任何话。 你会听的， 邓布利多语调平稳地说。 因为实际上你应该更生我的气。我知道你差点对我动手，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那也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你在说什么？ 小天狼星的死是我的错， 邓布利多清清楚楚地说。 或者我应该说，几乎完全是我的错。我不会狂傲到想承担事情的全部责任。小天狼星是一个勇敢、机智、精力充沛的人。这样的人，当他们相信别人身处险境的时候，一般不会安心躲藏在家里。但是你不应该认为昨晚你有必要去神秘事务司。如果我以前跟你开诚布公地谈谈，哈利，我完全应该那么做的，那么你早就会知道伏地魔会试图把你引到神秘事务司去，你昨晚也就绝不会被骗到那里，小天狼星也就不会过去找你。过错都在我身上，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哈利站在那里，手仍然握着球形门把手，但自己已浑然不觉。他盯着邓布利多，几乎屏住了呼吸。他听着，却几乎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请坐下吧， 邓布利多说。这不是命令，而是请求。哈利迟疑了一下，慢慢走过散落着银齿轮和碎木片的房间，坐在邓布利多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我是不是应该理解为……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在哈利左边语速很慢地说。 我的玄孙，布莱克家族的最后一位已经死了。是的，菲尼亚斯， 邓布利多说。 我不信， 菲尼亚斯粗暴地说。哈利转过头，正好看见菲尼亚斯大步走出肖像。哈利知道他是去拜访他在格里莫广场的另一幅肖像了。也许他会从一幅肖像走到另一幅肖像，在整个房子里呼唤小天狼星。 哈利，我需要给你一个解释， 邓布利多说。 解释一个老年人犯的错误。我现在明白了，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因为关心你而没有做的事情，都显示出衰老的迹象。年轻人无法了解老人的思想感情， 但是老人如果忘记年轻时是什么滋味，罪过可就大了。而我最近似乎忘记了。 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山峦上呈现出一道耀眼的橘黄色光边，天空一片亮白。亮光照在邓布利多身上，照在他银色的眉毛和胡须上，照在他脸部深深的皱纹上。 15年前， 邓布利多说， 当我看见你额头上的伤疤时，我就猜想它会意味着什么。我猜想它可能是你和伏地魔之间拥有某种联系的记号。 你以前已经跟我说过了，教授。 哈利生硬地说，他不管自己是不是态度粗鲁，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是的。 邓布利多带着歉意说道。 是的。可是你看，必须从你的伤疤说起。你重归魔法世界后不久，就证明了我是对的。每当伏地魔靠近你，或每当他情绪激烈时，你的伤疤都会向你发出警告。 我知道。 哈利疲惫地说。 你的这种能力能够感知他的存在，即使他做了伪装，也能够在他情感激烈时了解他的感受。在伏地魔回归自己的肉体，卷土重来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哈利连头也懒得点了，这些他都已经知道了。 最近， 邓布利多说， 我开始担心伏地魔可能发现了你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果然，后来有一次你深入他的大脑和思想时，他感觉到了你的存在。当然了，我说的是你目睹维斯莱先生遭到攻击的那个夜晚。 是，斯内普告诉我了。 哈利低声说。 是斯内普教授，哈利。 邓布利多轻声纠正他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我向你解释这件事？为什么我没有亲自教你大脑封闭术？为什么我几个月都几乎没有看你一眼？ 哈利抬起头来，他这才看出邓布利多显得那么悲哀而疲惫。 是的。 哈利低声说。 是的，我想过。 是这样。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伏地魔就会试图强行闯入你的大脑，操纵和误导你的思想。而我并不急于刺激他这么做。我相信，如果他发现我们的关系超越了校长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如此，他就会抓住机会，利用你来监视我。我害怕他会利用你，害怕他可能试图控制你。哈利，我认为伏地魔会用那样一种方式利用你。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在我们难得的几次近距离接触中，我仿佛看见你的眼睛后面有他的影子在动。 哈利想起他和邓布利多目光对视的那些时候，他体内好像有一条蛇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出击。 伏地魔控制你的目的，就像他今晚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要消灭我，而是要消灭你。在他刚才暂时附着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希望我会为了杀死他而把你牺牲掉。所以，你明白吗？我 一直跟你保持着距离，就是为了保护你，阿里。一个老人犯的错误。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哈利让这些话像耳旁风一样吹过。几个月前，他会特别感兴趣地想知道这一切，可是现在，跟失去小天狼星在他内心造成的巨大伤痛相比，这些已毫无意义，什么都无所谓了。 小天狼星告诉我，你在脑海里看见亚瑟维斯莱遭到袭击的那天夜里，感觉到伏地魔在你体内行阵。我立刻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伏地魔已经发现他可以利用你。为了让你武装起来，抗击伏地魔对你大脑的突袭，我安排你跟斯内普教授学习大脑封闭术。 他停住话头，哈利注视着阳光缓缓划过邓布利多办公桌光洁的桌面，照亮了一个银色的墨水瓶和一支漂亮的红色羽毛笔。哈利感觉到周围的肖像都醒着，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邓布利多的解释。他听见偶尔传来衣袍的沙沙声和轻轻轻嗓子的声音。菲尼亚斯·奈杰勒斯还没有回来。 斯内普教授发现，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你几个月来一直梦见神秘事务司的那扇门。当然了，伏地魔自从重新获得肉身之后，便心心念念地想要听到那个预言。他整天想着那扇门，你也是这样。虽然你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后来，你看见了被捕前曾在神秘事务司工作的卢克伍德，他告诉伏地魔我们早已知道的那件事，就是存在魔法部的那些预言球都受到严密保护，只有预言涉及的人才能把他们从架子上取下来，而不会精神错乱。具体来说，就是要么伏地魔自己闯进魔法部，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要么让你去替他去。这样一来，你掌握大脑封闭术就显得更紧迫了。 可是我没有掌握。 哈利嘟哝着说，他把这些话说出来，试图减轻内心沉重的负罪感，实话实说肯定能缓解那种挤压他心脏的可怕力量。 我没有练习，我没有上心，我本来能够阻止自己做那些梦的。赫敏也总是提醒我，如果我用功一些，他就无法告诉我该去哪儿，小天狼星也就不会，小天狼星也就不会。 一个念头在哈利脑海里突然冒出来，他需要为自己辩护，需要解释。 我想核实一下，他是否真的抓住了小天狼星，就去了乌姆里奇的办公室，在卢霍里跟克里杰说话。他说小天狼星不在那儿，说小天狼星走了。 克里切在说谎。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你不是他的主人，他可以对你撒谎而无需惩罚自己。克里切想让你去魔法部。 他是故意打发我去的。 是的，好几个月来，克里切恐怕一直在为不止一个主人效力。 怎么会呢？ 哈利茫然地说， 他好几年都没有离开过格林莫广场。 就在圣诞节前夕，克里切抓住了机会。 邓布利多说， 当时小天狼星好像是嚷嚷着叫他滚蛋， 结果他以为小天狼星说的是真话，把这理解为命令他离开房子。他就去找了布莱克家族，他唯一还对其保留一些尊敬的那个人。布莱克的堂姐，纳西莎，也就是贝拉特里克斯的妹妹，卢修斯·马尔福的妻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哈利说，他的心跳得飞快，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还记得自己曾为克里切在圣诞节时莫名其妙的失踪而感到担心，并记得他后来又突然出现在了阁楼上。 克里切昨晚告诉我的， 邓布利多说。 知道吗？当你话里有话地提醒斯内普教授之后，他便意识到你在大脑里看见了小天狼星被困在神秘事务司里。他像你一样立刻试图联系小天狼星。我应该解释一下，凤凰社成员有着比多洛雷斯乌姆里奇办公室的炉火更可靠的联络方式。斯内普教授发现小天狼星在格里莫广场安然无恙，可是你跟多洛雷斯乌姆里奇闯进禁灵后没有回来，斯内普教授就开始担心你仍然相信小天狼星还在伏地魔手里。他立刻通知了几位凤凰社成员。 邓布利多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他联系时，阿拉斯托莫迪、尼法朵拉唐克斯、金斯莱沙克尔和莱姆斯卢平都在总部，他们都同意立刻去援助你。斯内普教授要求小天狼星留在家里，因为我随时都会赶到那里，需要有人留在总部把情况告诉我。与此同时，斯内普教授打算在近邻里搜寻你，可是小天狼星不愿意在别人都去找你的时候留在总部。他委托克里切把情况告诉我，因此当我在他们都去魔法部之后不久赶到格里莫广场时，是那个小精灵发出一阵狂笑，告诉我小天狼星去了哪里。 他在笑， 哈利用空洞的声音说。 是啊， 邓布利多说。 知道吗？克里切不能完全出卖我们。他不是凤凰社的保密人，无法告诉马尔夫一家我们的地址，或告诉他们任何禁止他透露的凤凰社机密计划。他被他那个种类特有的魔法束缚着，也就是说，他不能违抗他的主人小天狼星的直接命令。但他向纳西莎提供了一些对伏地魔很有价值的情报。小天狼星一定认为那些都是鸡毛蒜皮，也就没想到要禁止他透露出去。 比如什么？ 哈利说。 比如小天狼星在世界上最关心的人是你。 邓布利多轻声说道。 比如你逐渐把小天狼星看成既是父亲又是兄长。当然了，伏地魔早已清楚小天狼星在凤凰社，也清楚你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克里切的情报使他意识到，小天狼星布莱克是你会不遗余力去搭救的人。 哈利的嘴唇发冷发麻。 所以我昨晚克里切小天狼星在不在时， 马尔福一家无疑是受了伏地魔的指示，对克里切说，一旦你在幻觉中看见小天狼星遭受折磨，他就必须想办法把小天狼星引开。然后，如果你决定核实一下小天狼星在不在家，克里切就可以谎称他不在。克里切昨天弄伤了鹰头马神友谊手巴克比克，你在炉火中出现时，小天狼星正在楼上照料他呢。 哈利肺里的空气似乎变得很少，他的呼吸急切而短促。 克里切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并且哈哈大笑。 他嘶哑着嗓子问。 他不想告诉我， 邓布利多说。 但我的摄神曲念已相当高明，我知道对方是不是在说谎。于是我就说服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然后我就赶往了神秘事务司。 可是赫敏， 哈利轻声说，冰冷的双手捏成拳头放在膝盖上。 可是赫敏还总叫我们对他好一点。 他说的没错，哈利， 邓布利多说， 我们当初选择格里莫广场12号作为总部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小天狼星必须善待和尊重克里切。我还告诉他，克里切可能会对我们构成危险。我认为，小天狼星没有认真对待我的话，或者，他从来就没把克里切看成是跟人类拥有同样敏锐情感的生灵。 不许你责怪，不许你这么说，小天狼星。 哈利的呼吸受到限制，没法把话说得连贯，但暂时消退的怒火又在他心头熊熊燃起。他不能让邓布利多批评小天狼星。 克里切是个谎话连篇的、可耻的，他应该受到…… 克里切是被巫师塑造成这样的，哈利， 邓布利多说。 是的，他应该得到怜悯。他的生活跟你的朋友多比一样悲惨，他被迫听从小天狼星的吩咐，因为小天狼星是他所服侍的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但他对小天狼星并无发自内心的忠诚。不管克里切有什么过错，我们必须承认，小天狼星并没有使克里切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 不要这样说小天狼星！ 哈利嚷道。他又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准备向邓布利多扑去。邓布利多显然根本就不了解小天狼星，不了解他有多么勇敢，他遭受了多少痛苦。 那么斯内普呢？ 哈利气冲冲地说。 你对他闭口不谈是吗？我告诉他伏地魔抓住了小天狼星时，他只是像平常一样讥笑我。 哈利，你知道当着多洛雷斯·乌姆里奇的面，斯内普教授别无选择，只能假装不把你的话当真。 邓布利多镇定地继续往下说。 但是，就像我刚才解释的，他以最快的速度把你的话通知了凤凰社，而且是他看到你没有从近邻里回来，推断出你去了哪里。也是他在乌姆里奇教授迫使你说出小天狼星的去向时，向他提供了假的图真迹。 哈利对这些听而不闻，他觉得指责斯内普给他带来了一种残忍的快意，似乎能减轻他自己可怕的负疚感，而且他希望听到邓布利多赞同他的意见。 斯内普自己小天狼星， 说的躲在家里，他把小天狼星说成是个懦夫。 小天狼星不是小孩和傻瓜，不会让这些软弱无力的嘲讽伤害自己的。 邓布利多说。 斯内普，不再给我上大脑封闭术课了。 哈利咆哮道。 他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意识到了。 邓布利多语气沉重地说。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亲自教你是一个错误。不过我当时相信，没有什么比当着我的面把你的大脑进一步暴露给伏地魔更危险的了。 可是斯内普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每次我跟他上完课，伤疤都疼得更厉害。 哈利想起罗恩对这门课的看法，不顾一切地往下说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让我变得软弱，让伏地魔能更轻松地进入我的？ 我相信西弗勒斯·斯内普。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 但我忘记了，又是老年人犯的错误。有些伤口太深，很难愈合。我以为斯内普教授可以克服他对你父亲的积怨，结果我错了。 但那就没事了，是吗？ 哈利嚷道，不理睬墙上那些肖像愤怒的表情和不满的嘟囔。 斯内普讨厌我爸爸就没事，小天狼星讨厌克里切就不行。 小天狼星不是讨厌克里切， 邓布利多说， 他是把克里切看成了一个不值得关心和注意的奴仆。冷漠和忽视造成的伤害常常比直接的反感厉害得多。我们昨晚毁坏的那座喷泉说过一个谎言，我们误食虐待和伤害我们的伙伴太长时间了，现在遭到了报应。 这么说，小天狼星是活该，对吗？ 哈利嚷道。 我没有这么说，而且你永远不会听到我说这样的话。 邓布利多轻声回答。 小天狼星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他一般都很善待家养小精灵。小天狼星对克里切没有感情，是因为克里切总使他想起他所仇恨的那个家。 没错，他恨那个家。 哈利用发哑的声音说，转身离开了邓布利多。明亮的太阳照进了办公室，那些肖像都用目光跟随着他。他胡乱地走着，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注意力也不在这间办公室里。 你把他整天关在那栋房子里，他讨厌这样，所以他昨晚才想出来。 我是想保住小天狼星的性命。 邓布利多轻声说。 没人喜欢被关起来。 哈利冲着他怒吼道。 去年夏天你就是这样对待我。 邓布利多闭上了眼睛，把脸埋在手指修长的双手里。哈利注视着他，但邓布利多难得流露出来的这种疲惫、悲哀或不管是什么，都不能使他心软。相反，他看到邓布利多居然显出软弱的样子，心里更加生气。他想冲他大发雷霆，告诉邓布利多他没有权利变得软弱。邓布利多放下双手，透过半月形眼镜审视着哈利。 现在， 他说， 我应该跟你说说，早在五年前就该告诉你的事情了，哈利。请坐下来，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只要求你耐心一点儿，等我说完，你有机会朝我发怒，做什么都行。我不会拦着你。 哈利狠狠地盯了邓布利多一会儿，然后一屁股坐回到他对面的椅子上，等待着。邓布利多望着窗外被阳光照亮的场地，又回过头来望着哈利，说道： 哈利，五年前你来到霍格沃茨，像我安排和计划的那样， 平平安安，毫发无损。是啊，并不是真的毫发无损，你受了苦。当我把你留在你姨妈和姨父家的门口时，我就知道你会受苦。我知道我给你判了十年黑暗难熬的日子。 他停住话头，哈利什么也没说。 你可能会问，你完全有理由问，为什么必须这样？为什么不能让某个巫师家庭收养你？许多家庭都巴不得把你当儿子一样抚养，并以此感到荣耀和骄傲。我的回答是，我首先要保证你活下来。大概只有我认识到你有多么危险。伏地魔在几个小时前被击败了，但他的支持者，其中许多人几乎跟他一样可怕，仍然逍遥法外，丧心病狂，极度凶恶。我也必须为今后的日子做出决定。难道我相信伏地魔一去不复返了？不，我不相信。我不知道他具体会在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之后回来，但我相信他肯定会回来。而且凭我对他的了解，我还相信他不杀死你，绝不善罢甘休。我知道伏地魔的魔法知识恐怕比在世的任何巫师都要广博。我知道如果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恐怕就连我掌握的最高深最厉害的防护咒语和魔法也都可能无济于事。但我同时也知道伏地魔的弱点在哪里，因此我做出了决定，应该用一种古老的魔法来保护你。这种魔法他是知道的，但他轻视的，因而一直低估了他的力量，结果付出了代价。当然了，我说的是你母亲冒死救你那件事。伏地魔没有料到你母亲给了你一种持久的保护，这种保护至今还在你的血管里流淌，因此我相信你母亲的血液能保护你，就把你送给了他仅存的亲人，他的姐姐。 他不爱我， 哈利立刻说道。 他根本就不…… 可是他接受了你。 邓布利多打断了他。 他也许接受得很勉强，很怨恨，很不情愿，但他还是接受了你。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就使得我在你身上施的魔法开始起效了。你母亲的牺牲使得血缘的纽带成为我所能给予你的最强大的保护屏障。 我还是不…… 只要你仍然能把你母亲的血亲居住的那个地方称为家，伏地魔就不能接触或伤害你。他是你母亲流了血，而这血在你和他姐姐身上继续流淌着。他的血变成了你的庇护所。你一年只需回去一次，但只要你仍然可以称之为家，你在那里时，他就不能伤害你。你姨妈知道这一点。我在那封跟你一起留在他家门口的信里讲了我做的事情。他知道收留你就会保证你在这十五年里 平安无事。 等等， 哈利说。 等一等。 他在椅子上坐得更直一些，盯着邓布利多。 那封吼叫信是你寄的，你叫他别忘了，那是你的声音。 我当时认为， 邓布利多微微点了点头说， 或许需要提醒他记住他当初接受你时签订的那个契约。我怀疑摄魂怪的袭击会使他突然明白收养你会有多么危险。 是这样， 哈利轻声说， 我姨父比他更害怕，他想把我赶出去，可是吼叫信来过之后，我姨妈说只能让我留下来。 哈利眼睛盯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但是这些跟…… 他没法说出小天狼星的名字。 然后5年前， 邓布利多继续说，似乎他的叙述并没有停顿过， 你来到了霍格沃茨，也许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快乐和壮实，但好歹是健健康康有活力的。你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小王子，而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在那种条件下，我也只能希望如此了。到那时候为止，我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后来，你和我一样清楚地记得你在霍格沃茨第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你出色地面对挑战，而且很快，比我预想的要快，快得多，就发现自己跟伏地魔面对面交锋了。你再次死里逃生，不仅如此，你还延缓了他恢复视力、卷土重来的时间。你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作战。我为你感到说不出的骄傲。可是，我这个巧妙的计划里有一个瑕疵。 邓布利多说， 一个显而易见的瑕疵。我那时候就知道他可能会毁掉一切。然而，我知道我的计划成功实施有多么重要，就对自己说，我不会允许这个瑕疵毁了全盘计划。只有我能够阻止，因而我必须强大。于是我做了第一个试验。当时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跟伏地魔的搏斗而虚弱无力。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哈利说， 你记得吗？你当时躺在病床上问我，为什么伏地魔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想杀死你。 哈利点了点头。 我是不是当时就应该告诉你？ 哈利盯着那双蓝眼睛，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心又在狂跳。 你还没有看到这个计划里的瑕疵吗？没有，也许没有。总之，就像你所知道的，我当时决定不回答你。我对自己说，11岁，年纪太小了，还不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打算在你11岁的时候告诉你，小小的年纪就知道这些，会承受不住的。 我当时就应该看出危险的迹象。我应该问我自己，你已经提出了我知道我总有一天必须给出可怕答案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感到不安呢？我应该认识到我是过于乐观了。我以为那天暂时还用不着告诉你，你还年幼，太年幼了。然后就到了你在霍格沃茨的第二年，你再次遇到了就连成年巫师也从没有面对过的挑战。你的表现再次超出了我最大胆的梦想，但你没有再问我伏地魔为什么在你身上留下了那道痕迹。我们讨论了你的伤疤。哦，是的，我们当时离那个话题非常非常接近了。当时我为什么不把一切都告诉你呢？唉，我觉得12岁其实跟11岁差不了多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我让你血迹斑斑，精疲力竭，但却满心欢喜地从我的面前离开了。虽然我感到了一丝不安，觉得我或许应该告诉你一切，但这种不安很快就消失了。知道吗？你还那么年幼，我不忍心破坏那个欢庆胜利的夜晚。你明白吗，哈利？你现在看到我那个绝妙计划的瑕疵了吗？我跌进了我曾经预见，曾经告诉自己我能躲过，也必须躲过的那个陷阱。我太关心你了。 邓布利多直截了当地说。 我太关心你的快乐了，胜过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太关心你思想的平静，胜过关心我的计划。我太关心你的生命，胜过关心那些一旦计划失败可能会失去的生命。换句话说，我的行为完全符合伏地魔对我们这些懂得爱的傻瓜的预料。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吗？我认为没有人像我那样注视过你。我对你的关注超出了你可以想象的程度。你已经受了很多苦，我不愿意再把更多的痛苦留给你。只要你此时此刻还活着，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我又何必去管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有大批无名无姓普普通通的生灵遭到杀戮呢？我做梦也没想过我需要把这样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呵护。接着你进入了3年级，我远远地注视着你努力驱赶摄魂怪，注视着你找到小天狼星，弄清了他是谁，并且救了他。当你成功从魔法部的虎口里夺回你的教父时，我是不是就应该告诉你呢？你已经13岁了，我的借口用完了。你虽然年幼，但已经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我的内心开始不安，哈利。我知道，那个时刻很快就会到来。然而，去年你从迷宫里出来，目睹了塞德里克·迪格里的死，自己从险境中死里逃生。 我还是没有告诉你。尽管我知道伏地魔回来了，我必须尽快告诉你。现在，就在今晚，我知道你早已做好准备，接受我隐瞒了你这么长时间的事情。因为你已经证明，我在这之前就应该把这副重担放在你的肩上。我唯一需要辩解的是，我注视过你在重压下的挣扎，那些负担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任何学生都未曾承受过的。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你增加另一个负担，一个最大的负担。 哈利等待着，但邓布利多没有说话。 我还是不明白， 伏地魔在你还是个婴儿时就想杀死你，是因为在你出生前不久的一个预言。他知道有那个预言，但并不知道完整的内容。当你尚在襁褓中时，他就打算把你干掉。他相信那是在履行那个预言所陈述的事情。他付出代价后，发现自己弄错了。他打算杀死你的那个咒语反弹了回去。因此，他恢复肉身后，特别是你去年很不寻常地从他手里逃脱后，他就打定主意，要听听预言的全部内容。这，就是他卷土重来后，一直苦苦寻找的那件武器。怎样才能消灭你？